请打开圣经到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五节到第四十一节。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到四十一节。那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渡到对岸去吧。门徒离开众人，耶稣已在船上，他们就请他一同去，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。忽然狂风大作，波浪打入船内，以致船灌满了水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就叫醒他，说，老师，我们快没命了，你不管吗？耶稣醒了，斥责那风，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。风就止住，大大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你们就非常惧怕，彼此说，对不起，他们就非常惧怕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都听从他。以上是主的话。弟兄和姐妹，有一个永恒价值的问题，就是什么是得救的信心。我们的教会的其中一个文件这样问，他问什么是信耶稣基督。他用这样的方式回答，他说，信耶稣基督是一种使人得救的美德，借此使我们照福音所提供的基督接待他，并唯独靠他得救。得救的信心，信耶稣基督就是一个福音的恩典，是我们的主白白的赐给我们的礼物。当我们仔细思考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，这个概念会显得越来越重要，因为随着信心会有不同的考验、不同的试探、不同的试炼，就是我们的主、我们的上帝用来建造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的信心成长，坚固我们对他的信心。那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无论你已经是基督徒好几年，或刚信耶稣没多久，你已经知道你不能豁免生命的试炼。你知道你一定遇到你一定会遇到来到你身边的试炼，或大或小。你也知道大部分的时间，试炼就是当你最期待的时候来当你不最不期待的时候来到，即使你知道迟早会来到。但有些来到耶稣的面前有不是很恰当的原因，不是很合乎圣经的原因，不是很合乎福音的原因，他们可能是回应了一种假的希望，一种假的应许。不知何故，他们以为当你信靠耶稣的那一刻，你再也不会遇到挫折。这是一种成功神学的想法，一种健康、财富、繁荣的一种想法。或当你信靠耶稣的时候，你会免于罪或世界上罪带来的影响。有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， 因为有人说它会让他们感受到被祝福的感觉，有一种幸福感，然后这种感觉会随着他们到最后。可是当海浪翻滚或者暴风雨咆哮的时候，他们目瞪口呆，他们不以为然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你们都应该深深的知道，这就不是事实。所有的人类都会面临，都会面对并承受罪和罪的影响。我们都一定会面临到生活中的考验。没有后顾之路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们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欺骗自己。身为信徒，我们是被上帝呼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。我们被赋予了新的了解，所以当我们被试炼，我们一定会有挣扎。我们可以用属灵的眼睛，信心的眼睛来看见。当我们仰望并抓住信靠耶稣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会带来试炼，他允许考验在我们的生命发生，因为他要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按照马可的惯例，我们看到非常生动的细节。他告诉我们，他们在登船的具体日期和时间。他说那天晚上，就是他刚刚在用比喻教导，在那天晚上，他很可能已经是天黑了。也许你能看到月亮在水面上的影子，因为晚上的加利利海的海水大部分很平静。马可也给我们其他的细节，他们刚刚离开了众人，可能是耶稣刚刚在教导的那群人。然后我们还了解到他们的船并不是唯一的一艘船，也有别的小船和他同行。所以我们读者可以看到，他们能够看到的，我们也可以听到他们能够听到的，然后被故事所吸引，好像我们就在那里。我们可以感觉到门徒的感受，马可也给我们其他的细节，像波浪打入船内，海水灌到船里面。当狂风大作时，耶稣仍然在船上抱着枕头，睡得很熟。我们被吸引到马可的叙述内，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感受，我们可以自己闻到门徒经历到的害怕，我们可以明白，你可能在脑海里有这种画面，也许曾经看过儿童圣经里的这个图案，就是门徒在船上，然后周围都是很高的海浪。就是这样，门徒就在经历这样的试炼，他们陷入了困境。那我们今天首先要看到，也许搏斗这个信心的考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加利利海的这个岸边，他刚刚结束了那里的服事，现在他准备继续往前行， 耶稣是下达命令的那一位，说我们渡到对岸去吧。那根据他的使命，他想他必须去其他的地区宣讲和服侍他国度的这个福音啊。他加利利海的周围，这个情景是这样，加利利海的周围是山啊，所以很像一个盆地那样子。在一天中的一些时间，狂风可能突然来，然后导致波浪翻腾。但你要记得，耶稣是那一位说我们去吧，而且是晚上，晚上的风是最平静的时候，海也应该是最安稳的时候。耶稣的门徒，这些渔夫回应他，把他带到船上，与他们一同去。那耶稣是发起考验的那一位，考验很快就会发生。耶稣呼召他们到湖的另外一边去，以至于把他们众人，他们与众人分开。耶稣单独带着他们，孤立他们。当他们在海的中间，什么事会发生呢？忽然狂风大作，波浪打入船内，以致船灌满了水。这里的波浪图案与我们在约拿书中看到的图片也是很相同。风浪变得狂暴，并且有震动，有开裂，冲击船的海浪使船破裂，并且极快的速度吸水。狂风大作这个词在原文中的意思是海上的地震，还在船底下剧烈的动荡。你可能会问，耶稣到底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会发生？既然他知道会有风暴雨，为什么他会把他们带到海中？我们这里看到的重要的一点是，耶稣是上帝。耶稣通过他的护理，命令并允许事情的发生，带来了狂风大作。这时候，门徒单独与耶稣在船上，他允许环境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，为了自己的荣耀和我们的好处。即使是那些我们看为坏的事情，考验或试炼，他允许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，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。他精心的安排我们周围的一切，让我们一生置身于各种情况中，这迫使我们仰望他，迫使我们跪下来向他祷告祈求，依靠圣灵帮助我们。他精心编排我们终生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长处，每一个变量。他为了我们的灵魂的好处，命令我们周围环境的每一个细节。耶稣跟我们说，你需要我，你需要信靠我。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的每一分的每一秒，那让我们花一分钟看看耶稣。这个大风暴雨来了，这个飓风刮得很厉害，还在咆哮，海浪把 船打碎，快要把它装满了水。耶稣在哪里？耶稣却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。他不只是上帝，他也是人。他刚结束了讲道，教导赶鬼，医治人。在海边，他一直非常的忙碌。耶稣累了，耶稣他很疲倦，他当然在船尾上睡觉。暴风雨来的时候，他仍然还在睡觉。这件事应该教导我们有关依赖或者依靠的事情。耶稣完全的依赖、相信天父，他完全的相信天父，因为他知道天父掌管一切。那这里显示了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。在38节，耶稣在他的人性，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他很累，他很疲倦，他很疲惫不堪。你们有些人，我知道你们有些人非常的勤劳，或工作的时候超级多，一回到家连洗澡的力气也没有，只想躺在沙发上，什么事也没有力气去做，很累，也许闭着眼睛就睡着了。孩子怎么叫，太太怎么咬你，你都不动，睡死了的那种感觉。但是在第39节，在门徒责备耶稣，指着他不关心他们正在走向灭亡之后，有什么事发生了呢？耶稣醒了，指着那风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耶稣神人在他的神性中命令大海和风停止，暴风就马上随着他的声音停止了。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。他斥着那风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。这里的词语就是当耶稣在会堂里，在会堂里赶鬼的时候一样，就是他就是说住口这个意思，就像你把口套锁在嘴上的这个意思。神和人两性完全的和谐，耶稣同情我们，他完全的知道你和我的处境，他认识你，在你的试炼中与你同在，他认识你，知道你所有的挣扎和难处，他也允许这些事情发生，他让你生命中发生，为了他让这些在你生命中发生是为了他的荣耀和你的好处，但在这一切中他与你同在。回到经文，这个门徒就叫醒他说，老师，我们快没命了，你不管吗？其实这是门徒对他们的无理责备的无理斥责，很不礼貌。但要记得，他们在海上可怕的风暴里面，他们已经到了尽头了。他们问了耶稣，你不在乎吗？耶稣自己的门徒质疑他对他们的爱，质疑他对他们的关怀，对他们的保护，对他们的慈心。耶稣呼召他们放弃自己的职业，跟随他，成为门徒。耶稣带着他们一起踏上了这段旅程。门徒 一直在耶稣的内心圈子里，看着他赶鬼、见证医治。门徒听到了耶稣的宣讲、教导，有关上帝的国。现在怎么样？你就打算让我们溺死吗？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的感受，不是吗？难道我们不是很容易怀疑耶稣对我们的爱，怀疑耶稣对我们的关心，他对我们的慈悲吗？在我们的最终，我们很容易想要逃跑和躲藏，让撒旦为我们这些谎言。耶稣不是那么的爱你，如果爱你的话，耶稣不会允许这些事发生在你的身上。但是耶稣用他的话纠正我们。我认为这把我们引到的第一点，第二个重点，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信心。我们需要在信心中，信心上要有长进。我们从我们的经文中知道这一点，因为耶稣在责备风和海之后，问他的门徒什么？他说：“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”你要记得，门徒曾经把他们的渔网放下，为了跟随耶稣，他们一直陪伴他在他的宣教的旅程，一直到现在。但是他们还不懂为什么他们还需要忍受这样的考验，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试炼。所以因为他们很绝望，他们把睡觉的耶稣叫醒了。在门徒的眼前，耶稣施行了大神迹，虽然如此，他们还责怪耶稣说不爱他们。其实到现在，门徒还不是完全的知道耶稣是谁，可是他们不会完全的知道，他们不会完全的知道刚行神迹的是谁，以及为什么他来，直到他死而复活的那日。门徒处于这个疯狂的绝望之中，直到值得注意的是第四十节中的耶稣问门徒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联系。一，为什么胆怯？和二，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为什么胆怯的意思是什么？你们为什么惧怕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在别的福音书的意思就是这样子，你们为什么信心还那么小？我想问你们，你们认为胆怯或者这个恐惧和信心有什么关联呢？有办法又惧怕，同时又有信心吗？正确的答案是要看是什么样的惧怕。耶稣所说的这个恐惧似乎是在温和和责备的这个背景下，他是在他平息海风暴之后发生的。现在他要向他的门徒给他们一个确据，但我认为他所说的这个恐惧是对自然的恐惧，或者对暴风雨的这个恐惧，对水会装满这艘船而他们会溺死的可能性的这种恐惧。但我们要记得，这些男生是什么？他们原来是渔夫，他们当然是耶稣的门徒，但他们也是渔夫。 他们应该明白，他们应该了解加利利海，他们是专业的海员，却有恐惧。我认为这种恐惧是因为门徒还在了解当中，他们还在了解耶稣基督是谁，而且他们仍在认识耶稣的过程中。虽然耶稣一直在黑暗，在暗示他们天国的奥秘，通过教导和比喻，然后在他们独处时教导他们，但还没有让他们知道全貌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他们现在所知道的，他们只有部分的了解，只有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才会更深的认识他。门徒的经历和我们的经历不是完全的不同，是吗？我们也还在认识主的过程中，在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上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所以当信心的考验来临的时候，生活的风暴来临的时候，生活中的困难来临的时候，困难的关系来临的时候，失望来临，挫折来临，我们自然会有些恐惧。我们的自然反应是惊讶，或者是震惊，或者是恐惧，但这一切都应该驱使我们更多的归向耶稣。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更多的寻求他的帮助，寻求他来解决问题。有另外一种惧怕或者一种恐惧，可以说是敬畏的意思。敬畏耶和华，对上帝敬畏和恭敬心，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万有的主宰，他是宇宙的君王。那让我们跪下来敬拜，来敬畏，来对他的奇妙的作为感到惊叹，这应该让我们感到自己的渺小，让我们有一个对他的伟大的正确的观点。就是这种敬畏和信心有关。当你来认识，来敬畏主，信心会开始成长。你可以信靠耶稣，因为他是信实的，他成为诚信和真实，在启示录19章里面。让我们现在看从经文上的下一点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我们信心的对象，向我们显现他自己。我们的信心的对象向我们显现他自己。耶稣说让他的追随者瞥见了他是谁。通过大自然，我们知道有一位上帝，但通过他自己的话语，他特别的启示自己是谁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权威。在第41节，门徒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都听从他。门徒很惊叹，但是他们通过这个平息风暴的行为，可以窥见耶稣基督的荣耀。他在一瞬间安静下来，并变得静止。对我们来说也应该是如此。 在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，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他把我们带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点，甚至到我们的尽头，为了在我们的生命中展示他的荣耀，为了向他，为了向我们展示，尽管处于对他是否爱我们，的这个担忧，耶稣一直而且永远都会为我们，即使在暴风雨中，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。耶稣正想要教导门徒一件事，他告诉他们，船上并前往的对岸，因为他希望他们学习关于耶稣的课程。他刚刚通过他权威的教导，他的医治施工和赶鬼来训练他们，他一直在门训他们，让他们看他对待法利赛人的这样的方式。现在他把他们拖到加利利海的中央来教导，来训练他们。耶稣显现他的权威。第39节，耶稣醒了，持着那风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记得住吧，安静的这个意思就是耶稣说在会堂里面赶鬼的这个意思，就是住口。耶稣行的不只是一个自然的神迹，再说这也是一个耶稣他胜过撒旦的权威。如果你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说的，可能无法理解，我们生活中的信心试炼不只是上帝允许和带来的，上帝的确是对一切的这个至高无上的好事和不好的事，但是撒旦尽全力来用他的箭来射我们，气馁的感觉，绝望的感觉。耶稣斥责魔鬼说，停止，止住。耶稣是权威的，掌管一切大自然、罪和撒旦，然后马上平静安详，大风和暴雨同时止住，平静了。过不到一秒钟的时间，海就像玻璃那么平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父母会带我到哥罗拉多河中的大湖，真的是蛮大的湖。如果要环绕着它，可能要好几个小时，如果开车。那一到下午的时候，沙漠的这个大风会刮起来。那如果你是在湖中间的，你是在湖中间的船上，你可能以为你是在太平洋上了，浪会非常的大，船也会摇晃得很厉害。那如果小孩也在船上的话，他们也可能会晕船哈，会吐。那如果想要划水的话，需要大概早上6点钟就到这个湖上。那时候你看出去，湖会平静如玻璃一般，连一丝涟漪也见不到。那加利利海狂风大浪一瞬间平静，正如玻璃那么平。耶稣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。 在诗篇里我们也看到一样的事情。诗篇65:7说，你是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，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。或者诗篇89:9，你管辖海的狂傲，波浪翻腾，你使它平静了。或者诗篇93:4，耶和华在高处大有威力，胜过诸水的响声，洋海的大浪。或者诗篇104:6-7，你用深水遮盖地面，犹如衣裳，诸水高过山林，你的斥责一般，水就奔逃，你的雷声一发，水就奔流。那这就是耶稣权威的大能的话，连风和海都听从他，连我们生命中遇到的信心考验，生命中的动荡都会听从他。门徒的反应令人震惊，但是让我们明白，他们开始看见了，即使是瞥见耶稣真的是谁，门徒敬畏主，敬畏耶和华是什么？就是智慧的开端。门徒开始用新的眼光认识他，信靠他。我们看到真实信心的开始，门徒依赖着耶稣，他们看见了基督荣耀的彰显，他们惊奇而敬畏地仰望他，一切的注意力放在了耶稣的身上。弟兄和姐妹，我们需要明白，耶稣拥有权威，不仅是对恶魔、对健康、对大自然的权威，他掌管我们生活中的一切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次试炼、逼迫和失望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并受到鼓励。就像我们阅读诗篇107:23-30中的这个30节中的诗人一样，他说到耶稣，然后他说到什么？他说那些搭船出海，在大水中做生意的，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，并他在深海中的奇事。他一出令，狂风卷起，波浪翻腾，他们上到天空，下到海底，他们的心因困难而消沉，他们摇摇晃晃，东倒西歪，好像醉酒的人，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。于是他们在极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就领他们说离过患，脱离过患，他使狂风止息，波浪平静，即平静了，他们就欢喜，他就领他们到想要去的海港。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段经文，对我们所有的人有明显的影响。如果你在这里，但是你还对耶稣没有信心，你应该为你将随风而去的这个事实而站立，就向你提供他的帮助，他 白白的为你提供他的救恩。所有以信心来到他的面前的人，如果你在这里并且相信耶稣是主和救主，他就是在说，我希望你在信心和对我的认识上成长。我希望你有圣经，我希望你有圣经的理解和观点，尤其是当你面临考验时，因为你会的。我们的信心会成长，因为我们需要耶稣会帮助我们的信心成长。那我们教会现在面临的情况，也就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之一。我们都在一起经历它，我们面临一些不确定性，而且我们知道很难保持乐观，但是耶稣让我们在他想要我们留在的这个地方，这个处境，他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希望我们在恩典中一起成长，在知识和理解上一起成长，我们在信心上一起成长，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度过难关。耶稣说，他对你说，来吧，跑上船，我们要去另外一边，我们会坚持下去，我们会走到另外一边，我们一定会到得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谢谢你差派耶稣基督，他是执起风浪的那位主，他一说停止，水就停止了，对吧？让我们可以完全的依靠他，在我们生命中无论是遇到什么难关，让我们知道也感受到他与我们同在，求你帮助我们不顾一切，只顾耶稣，只仰望耶稣基督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